第十一章，当他们走进面对尼尼微的加色林时，拉法尔对多比亚说：母弟，你知道我们怎样离开了你父亲，所以我们要在你的妻子前面快些走，这样他们来到时，我们已准备好了房屋。他们二人于是一起前行。拉法尔又对他说：你要随手带着鱼胆，那只小狗也在他和多比亚的后面跟着同行。那时亚娜正坐着，向儿子回来必经之路上观望。待他发觉是他儿子回来时，便对孩子的父亲说：看，你的儿子和与他同去的人回来了。当多比亚快要走到他父亲前时，拉法尔对他说：我知道他的眼睛必将复明，你要把鱼胆敷在他的眼睛上，只要把白翼聚在一起，使白翼从他眼睛脱落，这样你父亲变得复明，重见天日。那时亚娜跑过来抱着他儿子的颈项说：孩子啊，我看见了你，现今我可以死了。两人都哭了起来，托比彻也起来，踉跄地走出了庭院的大门。多比亚向他走去，手中拿着鱼胆向他的眼睛吹了一吹，随后抱住他说：父亲，放心吧。接着把药给他涂上，给他敷上。随后多比亚双手把白翼从眼角里拨了出来，他看见自己的儿子，便扑到他的颈项上，流着泪对他说：孩子，我眼中的光，我看见你了。他又说：天主是可赞美的，大明应永远受赞扬，众圣天使也是可颂扬的，愿他的大名永远受赞颂，因为他惩罚了我，却又怜悯了我，使我现在得见我的儿子多比亚。多比亚于是欢天喜地地满口赞美着天主进了家门，然后给他父亲讲述了他怎样一路顺利，怎样索回银子，并且怎样娶了拉古尔的女儿萨拉为妻。他并说：他已来近了，快到尼尼微的城门口。托比彻于是欢喜赞美着天主，走到尼尼微城门前去迎接自己的儿媳。尼尼微人看见他独自行走，用不着人扶助，都惊讶得很。托比彻便到众承认天主怜悯了他，开了他的眼睛。几至托比彻走到自己的儿子多比亚的妻子萨拉面前，遂祝福他说：女儿，欢迎欢迎啊，愿领你到我们这里来的天主受赞扬。女儿，愿你的父母获得祝福，愿我的儿子多比亚获得祝福，女儿也愿你获得祝福。你怀着祝福和喜乐平安进入你的家吧，女儿进来。这一天，尼尼微城内的犹太人皆大欢喜，他的侄子阿西加和纳达布也欢乐地来到托比彻的家里。多比亚的婚宴连续举行了七天，给他送来了许多礼品。